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81集，齐峰和殷崇、宋成双等在楼下，帮他俩一起搬行李。花园路小区不在大学城里，走路20分钟。五人在学校门口等到赶过来的沈纪念。沈纪念的全部家当只有一个行李箱。反观云建威大包小包，光是衣服和鞋就装了2个行李箱。他们叫了辆出租车。抵达小区后，前前后后上楼。云浩翻出钥匙开门。门一打开，宋成双探头往里看。 哇，这房子真不错啊。 家里有3个卧室，于浩要了一进门右手边独立的一间次卧。次卧面朝客厅，旁边是厨房。于浩说正好适合他住，因为他经常打游戏到很晚，房间离得远就不会吵到他们睡觉。沈纪念要了另一个比较小的房间，对面就是最大的主卧。云建威住，齐峰在卧室里给他铺床放东西，于浩在房里装他昨天让爸妈带来的台式机，云建威让殷崇和宋成双就在家里玩，把从家里带来的 Xbox 带给他们，和沈纪念出门买菜。小区很大，楼下超市、餐馆、药店等等一应俱全，两人搬新家都很兴奋，买了一大堆菜和储备粮，云建威还买了2瓶红酒。英虫喊来女朋友，女孩提着一大包零食上门，帮他俩洗菜切菜，晚饭就是火锅。一个大暖锅放在餐桌中央，食材摆满桌子，云建威还特地买了高脚杯，一人一个倒半杯红酒。 干杯！ 云建威举起酒杯，开心道： 恭喜我们搬新家！ 大家纷纷举杯，宋成双笑道： 红酒配火锅，太奢侈了。 哎呀，高兴就行。 齐峰有点紧张，看着云建威杯里的红酒，叮嘱他： 少喝点酒。 哎，我就喝这一小杯。 一桌人吃火锅吃到9点才散场，吃完后一起清扫洗刷半天，把家里打扫干净，各自回家。云建威和沈纪念把他们送到楼下。 不用送了，回去吧， 以后再找你们玩。 想什么时候来玩都可以，随时欢迎。 齐峰最近似乎不忙了，恢复了从前悉心照顾他弟的样子。云建威便以为齐峰前阵子是真的有事要忙，没有再胡思乱想，又开始黏着他哥。云建威和沈纪念转身上楼，云建威撞一下沈纪念： 明天陪我去逛街，我要给我哥买双鞋。 你哥要过生日了？ 没有啊，我要跟我哥表白。 沈纪念一脸震惊，云建威把他肩膀一搭： 哎，然后帮我个忙。 云建威在沈纪念耳边嘀嘀咕咕，沈纪念听得晕头转向。云建威说完后拍拍他： 明白了吗？ 这样能行吗？ 只有你能帮我了。 好吧。 第二天，两人上街找到一家品牌实体店。云建威进店转了一圈，拿起一双6000的运动鞋看了看，思考半晌放下： 不能买贵的。 他自言自语，转头拿起一双2000的，问沈纪念： 这个怎么样？ 也太贵了吧。 云建威只好又转一圈，拿起一双800的。 这个呢？ 沈纪念还是觉得贵了，但是这好像是这家店最便宜的一款，只好说： 还可以。 云建威就挑了双白色款的，拿给销售员包起来， 他自己又看中一双2000的白色气垫运动鞋，也一起买了，提着购物袋和沈纪念一起回家。白色情人节当天晚上7点，齐峰收到云建威的消息，约他到花园路见面。齐峰放下手里的笔，看着这条消息，他沉默良久，拿起外套起身。旁边宋成双看他要出门，叫道： 不会吧，崇哥去过节了你也要去？不会是麦神学姐约你吧？ 啊，不是。 齐峰心不在焉地回答，然后离开了寝室。花园路离学校有些远，齐峰匆匆赶到云建威说的地方。商场前的广场上人来人往，不少情侣结伴出游，广场上在办白色情人节活动，商场门前也多了白色的新型拱形门，橱窗里挂着气球和情人节优惠的海报，一个玩偶装扮的小熊正在广场上发爱心气球，胳膊上还挎着一篮玫瑰，气球和玫瑰似乎都是免费的，因此有不少小孩围着小熊讨要气球，小熊很亲和，一边发气球一边与小朋友挥挥手弯腰抱一下，玫瑰则是见到情侣就主动拿一只递过去，花篮里渐渐变空。齐峰没看见云建威，站在花坛边耐心等，边垂眸思考着什么，没注意到小熊看向他所在的地方后摇摇晃晃朝他走过来。齐峰的肩膀被轻轻拍了拍，齐峰回过头看见小熊站在自己面前，圆滚滚的脑袋吓他一跳。小熊比他矮，与他友好打招呼，拿出一个粉色的爱心气球给他。齐峰礼貌拒绝： 啊，我不需要，谢谢。 小熊一跺脚，坚持把气球往他面前伸了伸，一定要给他。那姿态让齐峰莫名感到熟悉，下意识就接过了气球。广场上悠扬回荡着欢快的小情歌，晚风吹拂，小熊低头从花篮里翻了翻，小心翼翼用熊掌抽出一只玫瑰递给齐峰。齐峰注意到递给自己的玫瑰不是真花，看起来像是粘土捏的，圆润可爱，篮子里的其他玫瑰都是真花，用旧报纸包住。齐峰这才反应过来，看着小熊： 微微。 小熊摆摆手，把玫瑰塞进齐峰怀里。齐峰拿着玫瑰忍不住笑起来： 是你吗？哪来的玩偶装？ 小熊转身要走，齐峰忙把住小熊脑袋： 穿这个闷不闷？脱下来吧，气球和玫瑰我帮你发。哎， 他手劲儿大，差点把小熊脑袋薅下来。小熊连忙抱住自己脑袋，挣脱开齐峰，憨憨地晃走了。齐峰正要追上去，听旁边有人喊他： 齐峰哥。 齐峰转过头，看见沈纪念朝他跑过来，气喘吁吁到他面前： 微微找你，让我带你去家里。 齐峰又茫然了，看看走远的小熊： 啊，那个熊不是他。 沈纪念没回答，只是说： 你跟我走吧。 齐峰满腹疑惑，跟着沈纪念走，几次回头看那小熊，见小熊还在慢吞吞发气球和玫瑰，没有要搭理他们的意思。沈纪念领着齐峰回到租房，他按密码打开门，转头对齐峰说： 齐峰哥，你先进去等一下，过会儿微微就来。 齐峰怔怔站在门边，低声问： 他有什么事要和我说吗？ 重要的事。 齐峰轻轻出口气，走进大门，沈纪念关上门，站在门外拿出手机和云建威发消息： 你可以回来了。 然后退出消息界面，看到于浩给他发的消息： 我今晚还能回去睡觉吗？ 应该可以，晚点和你说。